童话诗人，我相信了你编写的童话，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蓝的花。你的眼睛省略过病树、颓墙、锈崩的铁栅，只凭一个简单的信号，集合起星星、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，向没有被污染的远方出发。心也许很小很小，世界却很大很大。于是人们相信了你，相信雨后的松塔有千万颗小太阳悬挂，桑葚儿、钓鱼竿弯弯绷住河面，云儿缠住风筝的尾巴，无数被摇撼着的记忆抖落岁月的尘沙，以纯银一样的声音和你的梦对话。世界也就很小很小，新的领域很大很大。